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这样的天气就应该听这样的音乐是吧？刚下过雨，地面上还有一些湿滑，天阴阴的。听到这首小曲子，其实它本身也不是那么开朗，但是音乐中却如此的美妙抒情。甚至有一朋友问我说，是不是 Chris Botti？ 是啊，算了解他演奏的改编的一首《天涯海角》。 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这个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我在这里。这些日子，无论哪一天，第一首曲子都会有一些冬天的音乐带给你。那今天更不例外。今天这个天气其实有点不像是北方的冬天哈，所以在这里呢，我又为你带来了一首冬天的形式的歌 Winter Wonderland。会不会很冷呢？那我知道，其实越北方的地方就是室外越冷，室内越温暖了。来看看永远的沉积，湿漉漉的下雨天，乌云密布，小号也是蓝色的 blue 嘛。希望来点振奋的音乐，下午有好几个小时的工作呢。放心啦，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喜欢的音乐也都会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冬天，不同的地方。 Thank you. 每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都有一种在行进的奔跑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第40号交响曲。是的，为什么说奔跑吧莫扎特，因为在周三就要进行我们的奔跑吧莫扎特的音乐分享会。这次的音乐分享会呢，和以往都不同。有哪些不同？以往呢是将电台的直播间搬上舞台，这回也依然，但是呢我会在电台的直播间，直播台呢会在舞台的下方，而舞台上呢全部都是演员。在之前呢也给大家发了一些宣传的内容，还有包括福利报名表，报名截止到今晚，明天呢就有，如果说报名成功的朋友呢，就会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打电话。是的，在这个福利呢是这样的，就是在12月1号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参与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演出的音乐家呢会有钢琴家盛元以及他的学生仔仔，还有钢琴还有呢弦乐四重奏、琥珀四重奏我们熟悉的，还有管风琴家沈源，以及声乐天津歌剧舞剧院的声乐歌唱家们。同时呢邀请北京音乐广播的两位男主持人加盟，常小航、左浩勋。转播的时间，也就是现场直播的音乐会的时间，是12月1号的12点到13点。福利报名表呢已经在音乐会里面了，大家呢可以申请，提供在报名表上需要的内容，那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乐友会。那进入乐友会的方式是 FM974 找到我，拉大家入群，群里会有报名表来分享。什么叫奔跑吧莫扎特？我觉得其实这个奔跑表示的是一种马拉松的形式，就是在12月12号会有全天的音乐会。那这场12月1号的分享会呢，既是一种分享莫扎特的音乐，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引子，引来12月12号的全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奔跑吧莫扎特的形式。星期三我们的奔跑吧莫扎特的音乐分享会呢又是独立存在的，整个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会有剧情贯穿，会有音乐贯穿，还有那么多的音乐家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同时呢北京音乐广播还有包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都会现场直播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 insomnie, la folie me guette. Je suis ce que je fuis, je subis cette cacophonie qui me scie la tête. Assommante harmonie, elle me dit tu paieras tes délits, quoi qu'il advienne. On traîne ses chaînes, ses peines. Je vous mets nuit à la symphonie, au requiem. Tu empares des vies ce que je sème. Je vous mets nuit à la symphonie et au blasphème. J'avoue, je maudis tout ce qui sème. L'ennemi tapit dans mon esprit. 说明一下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法扎。什么是法扎？法语版莫扎特的，也就是摇滚莫扎特，是的，一部音乐剧。所以说这一首和刚才的莫扎特还真有关系，虽然曲风音乐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有关于莫扎特的。因此在刚才那首莫扎特第40交响曲之后安排的是这一首，那么乐迷称这首呢叫做莎莎扶你。为什么叫莎莎扶你呢？先听音乐，一会儿来和你说。莫扎特的作品不可否认令人着迷，无论是钢琴的、管弦乐队的，还是个别乐器的，还是室内乐，他本人也是颇有戏剧性的一生，更是吸引了目光无数。200多年来，这位音乐神童的丰富经历以及围绕他诸多的疑问，充分激发了后世创造者们的热情。以他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进行的创作层出不穷。那由于古典音乐和舞台剧的圈子相对小众，那这些作品呢大多被固定在一定的圈层关注了，所以有人觉得哎，莫扎特不就是古典的吗？因此出了一个摇滚版的莫扎特。这里面呢其实和莫扎特的很多音乐都没有关系，偶尔会有一点点小动机，但是就以莫扎特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摇滚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他也很不羁，他也很有那种挑战性，因此就成了人们眼中喜爱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法语莫扎特，简称法扎。 L'ennemi tapit dans mon esprit, faites mes défis. 的呢其实是法语版莫扎特萨雷里的一段唱法，而且呢一段唱很流行。历史上的萨勒里受到宫廷重用，他是优秀的教师，甚至贝多芬、李斯特都曾在他的门下学习音乐。他对于贫困的学生从不收取费用，其中包括舒伯特。他还写过富有革命精神的歌剧《塔拉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呢，莫扎特和萨勒里两位作曲家都被确实处在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里。但是后来呢，就有一种说法，萨勒里杀害了莫扎特。当然这是一种传说，但是其实就是有一种寄生于和声那样的感受嘛。但是后来呢，就是编了很多的故事。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法达中也描写了萨勒里的矛盾之情，但剧中使用的并不是让人反感的表达方式。相反，萨勒里的这段唱段很有名，也很燃。那刚才我记得这个永远的沉寂说要一点燃的音乐是吧？这一算不算呢？ Tu m'as phobie dans la désharmonie. Je vous mes nuits à la symphonie. On récouille. Tu emparis des vies. Ce que je sème. Je vous mes nuits à la symphonie. Et on blasphème. 号交响曲音乐章，原来的作品你要配合刚才的摇滚听来，你不觉得就更摇滚吗？可惜的是法扎里面并没有出现这段音乐，在这里我们以纯粹的古典形式来和你分享。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上半时段，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一首改编自皮亚佐拉的《遗忘》，竟然如此的缠绵。俗话说，春雨缠绵，燃山情，如此醉。然而今天的雨，好像一曲缠绵的曲，不时传来悦耳的声音，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地方在飘着冬雨，没有那么冷，带着若有所失的惆怅，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刚才上半时段和你说了，在周三我们的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也听了几支小曲子，下半时段呢继续我们的这个周日一的冬日之旅了。在冬日之旅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改编的很多首有名的作品呢。比才阿莱城姑娘，这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在低音部分往上走了，大提琴，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来看看。艾洛说，下雨的周一，困在一家商场，干脆点杯咖啡，静坐窗边，听着古典也流行。 今天是莫扎特音乐，酷似和以前的传统古典莫扎特有点不一样呢。后来传来的音乐又有了古典的韵味，古典也流行嘛。上半时段听到了不同类型的有关于莫扎特的音乐，当然也有其他。下半时段我们现在进入了爵士的世界，不一样的罗西尼这一首。古典音乐家们其实有一些还真的是很爱生活和幽默的，罗西尼就是一位。莫扎特呢，说不到他的音乐很幽默，但是很有意思，也很充满着乐趣。所以像刚才你看这首又转换到了康康舞，就是将这些音乐家的音乐加上了现代的元素。而接下来要穿越的，我想我们回到莫扎特了。 Thank you. 听到这首，你会觉得有一种简单的快乐。这其实是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三首，那应该是莫扎特很早期的作品了，真的是这样，是他19岁的时候写出来的。要知道莫扎特有名的音乐神童嘛，6、7岁就是周流列国巡回演出的小提琴家了。他父亲本来的愿望呢，也是让他更多的往小提琴方面发展，以便呢在皇室啊或者大主教的宫廷乐队中谋到一个乐手的职位。或许就是要讨老人家高兴吧。在19岁那年，莫扎特一口气写出了5首小提琴协奏曲，除了前2首稍显稚嫩以外呢，后3首都是莫扎特的重要作品。这一首呢，正是第3首，有那种典雅、甜蜜如歌的感觉。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改编自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2乐章，音乐中还有那种冬雨的柔情吧。古典流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